暗搓搓地咬了咬嘴唇，说道： 真的什么都没说？那你跟我相处，反却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。 多吃菜补脑，雷少你有魅力吗？ 秦总真是半点面子都不给雷猛，反问句很扎心。 哎，我怎么就没魅力了？我长得这么好看，脾气又好，还会做饭，哪儿没魅力了？ 又不是女人，这些也算是魅力。 字字诛心，这天没法聊了。雷蒙顾不得伤不伤胃了，端起酒一杯灌下，火辣辣的酒液也填不满他淡淡的忧伤。雷蒙再次摸上酒瓶的时候，秦锦城按住他的手： 少喝点。 你管我？ 生气了？ 你管我？ 小孩子心性。 哼，你管我？ 雷蒙不想跟秦锦城说话，也不想给他吃自己做的菜了，所以他闷着头猛吃，没人聊天，只能又猛灌酒。恍惚间他听到秦锦城在没心没肺的笑。 一会儿喝多了我可不管你了。 不要你管。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飘。 你喝多了会吐吗？ 要不你试试。会的话，我肯定吐你一身。 那我肯定会杀了你。 你都打不过我，还想杀我？吹牛吧，秦总。 秦锦城接着笑，没说话。雷蒙看到他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原来他的酒也喝完了。事实证明，雷少喝多了是不会吐的，但话会变多。 秦锦城，你知道自己长得很帅吗？ 大概知道一点。 真不要脸。 雷蒙咧着嘴笑得毫无形象。当然了，雷少天生丽质，没有形象也好看。 我怎么不要脸了？我又没说自己帅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前那个什么家庭医生来着？对啊，郑杰对吧？你知道他喜欢你吗？ 以前知道，现在不确定了。他变心了。 嗯？还有这事儿？谁这么有魅力，居然能越过秦总让他喜欢上？ 秦锦城冷淡地扫了雷蒙一眼，叹了一口气后开口： 那个人叫雷蒙，总觉得自己长得天下无敌，还喜欢动人小姑娘。 这郑医生啊，是真有眼光啊。雷蒙就是长得帅，天下第一帅那种，没有谁不喜欢他。 是是是，所有人都喜欢他。 雷蒙醉了，醉得好厉害。他恍惚中看到秦锦城的脸。 他真好看啊，好想亲一口。 他伸出手在那张好看的脸上拍了一下，然后臭不要脸地问道： 哎，那你喜欢他吗？ 秦锦城抓住雷蒙拍到他脸上的手，目光森冷无情。 你醉了，起来。 秦锦城起身把雷蒙从椅子上拽起来，雷少也跟没长骨头似的顺势就靠在了他的身上。两人身高相当，都是手长脚长的主。雷蒙靠过来的时候，长臂勾住了男人的脖子，他软着身体靠在了男人的肩膀上，吐气如兰： 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 酒气喷在秦锦城的脸上，并不难闻，带着雷少爷身上独有的清香，像魅惑人的毒，让人方寸大乱。秦锦城心跳有些不受控制，他伸手勾住雷猛的腰， 把人往上提了提。 闭嘴，不想让我把你扔这儿，就老实待着别说话。 雷猛压着嗓子直笑，笑声对着秦总的耳朵，笑得秦总周身发颤，站都站不稳。哎，遇上这么一个妖孽，也是活该他倒霉。秦锦城好像也喝多了，只能说勉强还能站着，要说能走得有多稳，那还真不好说。俩人跟妖精打架似的，扭成一团，拧着身体往楼上走。也不知道折腾了多久，算是看到床了。秦锦城把雷猛扔上去的时候，自己也顺势倒了下去。砸没砸到人，他实在不太清楚。反正那之后，他好像是睡着了。迷糊中有人拍他的脸，他有些烦躁地抓住了对方的手。雷猛是夜场小王子，这点酒还真不够他醉的。他不过是习惯地喝了酒就不断地说话，说很多自己平时不愿意说的话，这样总会让人误以为他是醉了。秦锦城上手扶他的时候，他便不想动了，想靠在他身上，想依着他，想知道如果他真醉了，这男人会对他做什么。事实是他想多了，秦锦城哪里会对他做什么呀，早就醉死过去睡了。雷蒙伸手去拍男人的脸，想试试他还有多清醒，没想到手腕被男人抓住，捏得还挺紧。他挣扎了一下，没挣扎动，便换了另一只手又摸到男人脸上。精致眉眼，弧度刚刚好的鼻子，还有惹得人想要亲一口的漂亮的双唇。 别闹！ 男人迷迷糊糊地嘟了一声，一伸手把他的两只手都捏住了，并用力往自己身前一带，雷猛直接就趴到了男人的胸口。雷蒙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，呼吸急促不受控制，喉头不断地往下滚动，鼻息灼热地喷到男人的脸上。秦锦城眉头皱到一起，有些不舒服地侧过身，把雷少爷揉吧揉吧按进了怀里拘着，双腿伸过来搁在他腰上，双手拢着他的后背，死死地扣住他长出了一点小胡茬的下巴，还在雷猛光洁的额头上蹭了两蹭，嘴里稀里咕噜地嘟囔着：“ 睡觉，乖，不许闹。” 雷少爷懵逼的可以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又开始轻笑，胸腔里积攒着笑意，忍不住要窜出来，又不敢太用力，好一会儿才慢慢的把呼吸平缓下来。 秦总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怪不得我了。 雷蒙仰起头，总算是如愿以偿地吻到了秦锦城漂亮的双唇，很轻的一个吻，仅仅是碰到一下便分开了。可即便是这样，雷少爷的手心也冒了汗，心脏咚咚咚的快要跳出来，碰过秦总双唇的唇瓣，火辣辣的发烫，整个人快要燃烧起来。 秦锦城有毒啊，太舒服了。 雷蒙做事情什么时候这么畏首畏尾过，也只有在面对秦锦城这样的美色的时候，他才不敢轻举妄动，一面怕自己的鲁莽吓到他，一面呢又怕撕破脸后俩人没办法再继续合作下去。想想哪一点他都不愿意发生，公司还没有拿到手，他不能没有秦锦城的支持。再者，他预感到自己是真的喜欢上这个男人，不想跟他无疾而终。 雷猛盯着秦锦城看了好一会儿，男人睡得实在没有他亲的这一下有任何醒来的征兆。雷少爷的胆子又大了点，他再次凑过去吻上了男人的唇，这次没有那么快的就分开，四片唇贴在一起的感觉太美了。他的唇齿间旖旎出了酒精的清冽香醇，气息浮动，一下又一下地撩动着他的心，浓烈炙热。紧闭的双眼，睫毛几乎要跟他缠绕到一处了，独属于秦锦城的气息瞬间侵占了雷少爷的口鼻，让他喉间发紧。雷蒙管不得那么多了，唇狠狠地侵占下去，加重了吻下去的力道。他的舌尖舔过了男人抿在一起的唇瓣，强势地挤进了他的口腔内。那如泉水一般的甘甜，那一瞬间舌尖被包裹而来的温暖，足以让雷少爷发出了一声喟叹。活了20多年，所见所经的美好事物加起来，也没有这一瞬间的感觉来得舒服，来得满足。雷蒙有些疯魔，不管不顾地翻身而上，他的双手狠狠地按着秦锦城的手腕，吻疯狂而炽烈，不管不顾地裹卷着男人的唇，舌头刮过了他的口腔四壁，扫碾过每一个角落，品尝他口腔里酒精的味道，占有着独属于秦锦城的味道。